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在香港播出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怎么， 我是佩芬。 占领中环已经超过两个月了，那昨天呢我们又看到占领中环呢又有了一个新的升级的活动哈，大家其实现在的大陆的媒体报道的也挺多了，而且呢大家看到的这些有非常有冲击感的画面呢也没有那么难。说实话我第一次知道升级了包围政府总部，我是看那种腾讯啊什么的他们推送的图片，我说这怎么又升级了，你都不太搞得懂现在双学他们到底在有什么样的策略的部署。那冲击完之后呢，他们今天应该是在昨天晚上又宣布说包围政府总部是失败的这么一个行动。那在昨天晚上呢他们又宣称，其实是这个学民思潮的几位代表就说要绝食啊，这个是他们选择下一步的行动。但是绝食他的这个打算出现的时间也很怪，因为他其实在前天晚上冲击政府总部的时候呢，黄之锋学民思潮的这个头跟这个学联的两个头头，一个叫陈敖辉，一个呢叫这个周永康，他们三个人没有出现在前线，所以呢外界就说你们去哪了，这不是不负责任吗，你们发动别人去包围，你们自己又在后面缩着是吧。他们就说呢因为这个黄之锋他本身是因为有这个法庭的保释令，所以呢就让他不能站在前线挨警棍，他其实我没有离弃自己的战友。其实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对他们的这个形势是不太利的，因为你说前期的行动主要是挟民意嘛，但是慢慢到了最后民意一次次的逆转，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香港市民在听到他们绝食的这么一个举动的话还有没有这个同情心是吧。 据他们自己的参与这个绝食的其中一个学生就叫做黄子月，他在接受这个电台访问的时候他就说过去他们这么多不同的行动也没有收到效果，现在绝食是最后的一步，就看能不能够博取大家的同情心，就是唤醒就是市民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热情。但我觉得其实效果应该不彰的，因为 我们都是香港市民，咱们坐在这儿的几位能博取咱们的同情心吗？我先说我不能，因为绝食你在香港社会运动它根本也不是第一次，从前这个保卫天心皇后反新界东北的发展计划反高铁每次都有所谓的绝食苦行啊都有，但是你发现最后它收效并不大是吧。而且呢绝食你发生在这个时间点我就感觉是为了补货，因为你前面已经舆论在质疑你缩到后面是吧，按理说你应该是冲在最前面是承担责任的，你是不是为了挽回你在群众当中的这个已经是开始下滑的形象你才想到这么一招。就我来说你绝食丝毫不能唤起我的同情心，而且我已经在关注，甚至说你闹的时间太长了我的关注都有一点疲劳在这个时候也不能再打动我。 但是他们有出来澄清说这个绝食的决定是在冲击政总的决定之前做的，所以在那之前就已经计划要绝食了，只是在这个时间点刚刚是冲击政总失败。 能打动你吗？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力的辩解，包括你看这个其实只有这个学民思潮要绝食嘛，学联他也没有说要参与绝食。 对，这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佩芬怎么看？ 我觉得绝食现在打不打动当然打不动，可是我觉得后续可以观察他怎么个绝食， 绝多久是吧，绝到什么地步， 就是他会绝到让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决心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决心到那种程度，就像我一直 怎么叫看到决心呢？觉得要死了。 没有，刚刚哈森我跟他私底下来聊，他就说哇，在绝食到如果体力都没有就被警察扛走，对不对？可是我记得我们在三地一直谈了很多次，当年的施明德是被抓进去还能继续在绝食，每天被抓去灌营养素，绝食了四年多。 这等决心我觉得还是可以在这上面。不过刚刚樊树讲到一点，我觉得现在呢这群孩子真的，我觉得到现在我觉得都是一场学习的课程。刚刚黄之锋讲了这个理由，他真的可以是一个理由嘛。嗯，就是主帅今天如果这些人是为着一个理想捍卫什么上街，那你作为这个可能当初你登高一呼你捍卫，可是你今天说因为我有这个保释令我不能站在前线，因为我可能如果被抓的话到时候怎么办，我觉得就应该要被抓，真的就应该被抓。 对呀、啊，所以你看哈，咱们联系昨天聊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情况，你在前线，春雨在前线肯定发现吧，这次很多的香港的媒体去观战所谓的， 对，确实。 完了之后呢，科办他们还有专门的这个组织者，就跟香港的媒体朋友来举行一个茶叙，就说你看我们台湾的经验哈，你们香港可以怎么样借鉴。我就记得吧，这个刘瑞绍咱们也请教过好多次的夫子，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位时事评论员，他看完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感触，就说台湾人他这条路他是真正付出代价的，是吧。香港付出了什么呢？你说看现在越来越多的质疑，就包括学民思潮和学联这几位，你看有的时候你看环球时报虽然在黑他，但是黑的有的时候他真的是有证据的，比如说你们几个人的家庭背景，说你们幕后的这个支持者，说你们对于将来的打算，你现在慢慢的看到他们现在在往自己身上是揽这个政治资本的，是吧。其实他们现在损害我看不到任何对他们的前途甚至对他们安全对他们自由有实质性的损害的，是没有的。所以他们前期积攒的这种所谓的道德光环在慢慢的褪去，他们在消耗他们的成果。 还有看到就是最近他们商学的那个代表在台上说话的时候，已经真正比较多在台下的人去跟他们有反对的声音，他们所谓的反对声音也不是出来搞事的人，现在都是参与这个运动的人。他就说啊，我们在前面斗的时候你们在哪。还有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就是作为一个香港选民，我觉得最近这个事态发展我已经搞不清他们的目的是怎么样了。已经他们争取那个政改的那个色彩已经淡化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目的是怎么样，又说要阻止政府的运作，又说要争取这个政改，又说要跟政府谈判，我也搞不清他们到底要在做什么。 就是他们自己都是乱了方阵的，你不知道他未来到底想做什么。 他也不知道。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像他们现在说对行动升级的一个解释是说，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回应对政改的这些诉求嘛。可是如果是政府，我不是回应了吗？我一直都在回应吗？只是回应的不是你们要的东西而已嘛。那可能很多市民也觉得那就是这样，政府其实线都画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包括太阳花它中间是要有一些策略上的改变顺应，你这时候你可能必须要把你的这些诉求再清晰化，它或许不是你刚开始的那个设定的这么高点，你要梁振英你要人大怎么样，而是能够顺应现在能够有这个诉求能够下得了台。我觉得要把这个气势能够维持下去，这是重点。可是现在你看操作下来，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点你只是让市民的这些民意在导向，然后让这个整体的这个东西在，你说包括哈森，其实你到现在你说很多市民也搞不清楚在干。我昨天呢跟朋友在家里看，然后几个朋友来我家，然后看什么，他看到电视就说很烦。 捐台， 其实我告诉你，这些人其实都是一开始是支持的， 甚至是 真的 非常大的同 情心的。可是你说到现在，他不是说他们不支持，而是会觉得已经疲惫了，而且疲惫到我也不知道支持是 for what， 为什么这些人到底的诉求是什么？我觉得现在香港市民有这样很大的疑虑，所以这也是现在这批还在街头人，他们必须也要自己先理清楚自己到底的目标。 我觉得他们继续拖下去，他们剩下来的小小的支持的力量也会上升。 对呀、 啊，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盲点。我觉得他们在制定策略的时候，他们可能每天在金钟占领区是吧，你被一大帮支持自己的人所包围着，你感觉好像大家都在支持我，这所谓的军心，他们觉得自己都是首领是吧，我要稳定军心，可是你没有顾及民心啊。就香港不是金钟那一部分人的香港，它是几百万人的香港，你得考虑更绝 大多数的香港人他们现在在想什么。你说就刚才我们开头讲的，他最开始他有一个道德高地是吧，很多人觉得他们是非常有勇气的冲在前线的年轻人，可是你慢慢会发现年轻人真的还是年轻人，在很多时候他们考虑问题并不周全是吧，他们这个策略也没有那么的完满，甚至到现在为止你会觉得他们是非常固执的一帮人，他们谁的意见都听不去，包括中间很多位的这个中间人，他们都试图在政府和学民思潮双学之间是能够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你会发现他们都觉得无力，都不知道从如何下手，丝毫看不到他们有任何想要去妥协的这么一个空间。但是你说实话，你不妥协，你最后前面的这些成果，前面的功劳，你可以说会慢慢的付之东流的，所以这是非常悲观的一个情况哈。那其实这些天呢，我们凤凰的记者也一直在前线蹲守着，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要专门来连线一位总部的记者黄芷渊，他也是在两个月反反复复的在现场观察，那我们要听听他就是两个月以来现场的情况和警察的表现和这些所谓领袖的表现，在两个月当中他会不会有一些巨大的转变啊？我们三句话新闻稍后继续。 You Radio Moder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郑宇， 我是沈， 我是贝芬。 紧接着呢，我们就来连线凤凰卫视香港总部记者黄芷渊，因为呢，他在金钟可以说在占领的核心区域是连续蹲守了几乎是60天了，每天都在现场看着。那他应该是非常有发言权，就是这么些天以来，包括占领人士、所谓的领袖和警察，甚至普通民众，在这两个月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立刻来听听芷渊是怎么样分析的。芷渊你好。 樊素你好。 来跟我们说一说就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两个月你看到这些个人群他们的变化。 对，其实我们知道今天呢是香港的占领行动已经是踏入了第66天了。那么虽然说早前在旺角那边呢已经是进行了清场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在金钟还有铜锣湾等的占领区呢，其实仍然是有不少的占领人士呢是继续占据多条的马路的。那么我觉得这66天可以说是仿如隔世，因为我们记得是在占中三子一开始宣布这个占领行动开始的时候呢，当时还是夏天。那么昨天开始我们看见 已经是入冬了，今天温度只有10几度。 对，这个变化是挺大的，因为我还记得一开始占中的时候我们去采访呢，还有不少的学生呢，他们是给我们拍一些退热贴，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很多学生出来的时候呢会一边给你在采访的时候他会给你洒水啊，给你降温啊这样的。然后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帐篷呢已经是加上了一些就是反光的一些膜，然后来保暖了这样。所以在人数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一开始其实参与的人士大部分都是学生，而且是他们的家长啊老师一起陪他们出来，但是随着这个战争一直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已经变质了。因为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一开始就算一些支持的人士，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民意调查很多也是显示了是不断的在变，不断的变。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是从这个戴耀廷他们战中三子是宣布发起的，但是有很多人说是学生已经是集结了整场的运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戴耀廷他们早前呢已经宣布是要返回学校教书，所以有很多传言就说是不是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沟通，根本他们也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那么我可以看见在前天就是发生了一件很大的，可以说是战中发展至今的一个最大的一场升级的运动。我们知道是在前天晚上学联和学民思潮呢是突然宣布要将这个占领行动升级，是要包围香港的政府总部。那么当时呢他们是宣布是呼吁学生还有参与的示威者呢是戴上头盔啊，是口罩啊，所有的装备出席。那么到了晚上的时间大概是10点半左右呢，我们看到有大批是戴着头盔口罩的示威者呢是突然冲出了在特首办外的这个龙河道，然后呢是占据了整条那个马路，然后是通宵的与警方来对峙。那么期间我们看到是双方是多次的爆发冲突，直到了昨天的早上7点左右，我们在现场可以看见有大批警员呢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就清理了整条这个龙河道。所以为什么昨天梁振英就特首梁振英也说 那些学生不要以为就是警方过度的忍让就是等于就是特区政府 软弱， 对，没错。那我们看到其实警方昨天呢他们表示只是用了最低的武力，那么是包括是释放了胡椒喷雾啊，挥舞这个警棍，还有是洒水来进行那个驱散。那示威者呢是从这个龙河道一直经这个天马公园到海福天桥下面的下去道。那么期间呢，我们看见这个事件是导致了至少有17名的警员是受伤，而警方呢也是拘捕了至少是40人，包括是35男5女。那这件事件为什么我说是那么就那个可能对他们来说那个意义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我们看到战中从一开始到现在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看见就算是警员在那边呢也只是站着是驻守，所以有一些 就是非常平静的，其实是吧，中间一段时间， 对，中间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基本上大家都觉得哎，一直这样僵持下去会怎么样呢，所以有很多市民都觉得已经看不到希望了，就是支持战争的人也觉得其实看不到你有什么变化，就这样站下去其实能代表什么呢。然后有一些战中的一些学生他们自己也觉得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所以双学当时宣布把行动升级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这是把这个行动进一步的推上一个高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昨天他们自己也宣布是失败的， 对， 学联和学民思潮他们是举行的记者会是宣布他们所谓的这个公民抗命这个升级运动是失败的，而且他们是向事件当中受伤的人呢是致歉，是表示在事件当中有很多不足。那么昨天就前天这个升级的行为呢，我们看到战中三子本来也是没有参加的，所以我觉得在60多天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变化，从一开始他们自己是红心勃勃的觉得就大家都是很团结的需要争取一样他们所谓的公民抗命啊会成功啊会怎么样啊，但是这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而发展至今呢已经是变化很大了，而且我们看到在占领行动到现在已经是渗入了不少的暴力的元素。那我们看到就是特区政府昨天呢也是发表了声明，而且行政长官梁振英也是强调特区政府一直以来呢是以极大的忍让呢是来对待这个占领行动，但是很多市民呢都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要求呢清场这个呼声呢是越来越高。那么梁振英是呼吁示威者和学生呢不要再重返这个占领区，因为再这样下去的话呢其实警方和政府呢都是有责任尽快的恢复社会的秩序。而保安局局长刘栋国呢昨天也是举办了记者会，那么我们也有在现场去采访，那他是谴责这个升级的行为呢是有组织和有预谋去冲击警方的防线，所以认为呢这一点呢是特区政府完全是不能够容忍的。而警方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件事件当中呢从一开始是每天4点钟，我们香港人说4点钟记者会，就是每天都是例行的记者会来交代这个情况，到最后因为一直僵持是取消了，然后再到最近一段时间从旺角清理障碍物啊禁止令发出之后啊一直到昨天呢是不断的是举行这个特别的记者会来公布，也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去谴责批评这些示威者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是反映了占领行动到现在为止呢是有太多不同的人去参加，所以可以说已经是发展成为一场是不统一去中心化而且是变质的运动了。 好的，谢谢芷渊哈，来自这个前线的分析观察，谢谢你芷渊，再见。 我还有一点点想补充一下， 好，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高等法院早前是颁布了，就在昨天是颁布了在丁中的临时禁制令，所以相信呢其实执法主任在几天之内呢很快就会有清理障碍物的行动，那么届时这些占领人士会怎么样去应对，而后占领之后的发展又会怎么样呢，我相信都是未来一个星期呢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而我们今天所得到最新的消息呢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包括戴耀廷等的战中三子呢将会举行记者会，有可能会讲述他们自首的一个安排以及是后占领的发展，那我相信这也是今天或者是未来几天的一个新闻的焦点。 好的，谢谢芷渊非常深入的观察和分析，谢谢你，再见。 谢谢。 好，刚才听到的是凤凰卫视香港总部的记者黄芷渊来自金钟前线的一个分享。那 有一点哈，就是警察的这个身份和港府的这个策略，因为你发现到现在占领这个就是这个新闻版面的主角都是其实是学联和学民思潮的，政府看上去他什么也没做，所以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他什么也不做，最后等于什么都做了。你看现在慢慢的，你就等着他死，就是几十天下来，大家也都疲惫了，所有人都疲劳了，审美你都疲劳了，包括观众他消费这样一种新闻的这样一个消费欲他都下降了。在这个时候政府是最好坐收渔利的时候，是吧？ 因为 这是最大的进步，港府。 对啊，因为过去政府曾经表态的时候都会给人炸这个 小辫子， 叫小辫子把柄， 对，就是他不如就是不干，就是现在就好像就让警方去执行，然后就说我们相信就是警方有能力去应付这个事情，他不做什么事情就。因为如果他做了一些事情，说错了一句话，可能民意就有一个 反弹 的情况。那所以他现在不做事情是最聪明的。 没错。好，那刚才我们讲到的中间还有一个角色也不能忽略哈，就是警察。那现在警察的新闻，你也发现就是真真假假，有的时候呢，昨天还看到在金钟地铁站几个警察被揍了，就是被几个市民是吧， 有三个下班的警察被市民围攻，就是被示威者认出来他们之前是这个驱散示威者的警察，然后就被围攻了， 这都能认出来。 对，而且先后总共有六个警察被打伤，然后有一个是直接被打晕了送到医院去了。所以你看其实大家周围也有一些那个站中的示威者就说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做，也出来说指责说你们要停下来，但是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就你会发现有些人已经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一定要以暴力来表达这个方式，表达自己的这些意愿，叫做以暴力抗暴力。但是你看其实警察他怎么来说也是代表了大多数香港民意的一个利益的这么一个代表，那他维持秩序肯定是有需要的，但是你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下班的警察，可能真的是有悖民意的。 还有就是这两天我看到就是张仲仁是跟警察他们对方的那个态度，我也蛮担心的。就是那个占中之后，在香港，这市民对警察的这个观感会怎么样？警察他们执行法律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就是中间也看到有一些零星，也许就是像警察有没有执法，也有一些争议上面。其实我觉得双方有些时候也未必一定是。就是一定要用暴力，而只是说当这个战线拉长的时候，当人在疲惫的时候，他的情绪是最容易失控，因为在台湾有太多的例子，当这种时候他真的不是故意说我这个是真的我要用暴力做诉求，而是最后很容易情绪失控。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不管是双方，就是特别是在战东的这一群的领袖，如果还有领袖的话，我觉得真的应该要把战略重整一下。可是我在这一路观察，就包括刚刚子渊讲到一路上你会觉得整盘的棋下到乱，我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你说太阳花，我举太阳花例子好了，虽然他们是一批年轻人，同样是一批年轻人是学生，可是呢我只能说虽然政党刻意的做切割，但他们背后有很大的智囊团，是当年在街上搞学运，在街上就是走街头抗争的那一群人，大部分都是可能来自民进党这样的经验，他们是街头出身的人。可是呢我觉得现在呢比较惨的是这一群学生背后并没有好，我或许说好，可能他们背后有一个也许泛民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好了，可是泛民当年是坐在办公室穿皮鞋的那一群，大部分是港英政府的那些精英，他们不是穿草鞋走街头的， 没错， 这跟香港有一点跟台湾有一点刚刚好颠倒了，当年在可能在街头的那一群跟抗港英政府的那一群，现在可能是建制派的，是那一群，所以可能比较轻松的，所以我觉得刚好这样的一个政党上面的一个倾向的一个颠倒，也使得现在这群学生他在后面其实没有一群可以给他们一些意见或者一些智囊的大能或前辈。 但是我不太同意佩芬刚才讲的，我觉得主要是他们听不进去。我之前参加过一个他们类似也是智囊团的这么一个小型的会议，就当中他甚至就透露过，他说是占领中环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有一些老的社运分子，他们说这几个孩子真的是很虚心啊，就跟我们请教说应该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恪守和平非暴力这个原则。 他们讲到呢，当时是对他们寄予厚望的，觉得这些小孩就是非常善于去采纳别人意见，而且很有谋划。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包括前面的终审法院的大法官李国能是吧，你看也是劝他们，已经法院已经颁布禁止令了，这个时候你说之前你破不破坏法治可能还是有争议是吧，你包括占领中环，虽然我们听到都是犯法非法占领，但是呢香港很多人觉得他是你是把法院搬上台来解决政治问题，这个时候是有争议的。但是呢法院他一旦是颁布了禁止令，那你不执行，那你绝对是犯法的，这个绝对就是破坏法治，没得争议的。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有这种社会上这么德高望重的权威的人士出来说话，你还看不到学运的领袖他们有任何的积极的回应的话，你开始对他们是彻底失望了，我是觉得。所以呢他们是慢慢的就是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也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到底在哪，甚至看到你看这个战中三子跟他们切割了是吧，他们要冲击包围，我要准确的说不是冲击政府总部，是包围政府总部。战中三子说我不去你们去，现在绝食是吧，是学民思潮的三个人去，学联的说我也不去，然后呢他们说我要把行动升级，好那你们升吧，范民的说我不去，你看所有人都开始分裂是吧，到最后的他可能就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只剩黄之锋一个人。那刚才我们也提到的一个角色是警察，之前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争议的，包括最初的时候释放催泪弹啊，好像现在的慢慢的警察的这个形象正在扭转呢、啊。我觉得警察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照的一个群体哈，我们今天也特别找来了一位便衣警察，这些天的这个战中的行程他也是一直在前线执法，我们来听听现在的警察他们考虑的东西是什么，前线遇到的困难又是什么。三零花新闻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立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阿瑟， 我是佩芬。 紧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位香港便衣警察啊，这个来听听他在前线这些天和这两个月以来的遇到的事情，他是有些什么样的感触。明哥你好。 哎，你好，你 好，谢谢你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说最近的事情吧，因为看到呢，就是前天在金钟地铁站有几个您的同事被几个群众给打了哈。那我想知道你在看到这样的新闻，你的反应是什么？ 当然不开心了、啊嗯。我们的同事，因为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有一对同事别人打，心里很不舒服嘛。 嗯。但是其实在警察你们在可能在旺角在金钟这些区域执法的时候遇到一些示威人士的言语攻击啊或者是一些挑衅的行为，是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那遇到的时候就按照你们执法的这个准则，你们应该是怎么样来处理？ 我们一来说首先我的普通话不好啊，不好意思，验证我想说是我知道这个争取一个民主呢，我们首先我们香港的警察呢是一个中立的你知道吧、 中立的 中立的、现在这个情况呢好像是高着一些状态，很这个很长的时间了，我们的同事呢每天的工作很多很长的时间了，差不多今天每一天工作都有超过十二小时，这个工作很长。还有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我看见有的同事呢，有的监中的人呢，看见我们呢，这个很不友善的眼光啊，还有骂我们呢、这令我们的心里不舒服嘛，对吧？ 就我知道按理说哈，你们是不可以还击的对不对，如果说现场有一些警察实在是顶不顺了，他也受不了了，他要还击甚至还手，那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吗？ 你是说我们不能还手吗？ 对， 他骂我我们也不可以骂他们呢， 嗯， 因为我们有手法嘛，对吗？我们这个根本是我们的工作嘛，对吗？我们要这一个 批评我们的工作，有人违法，我们看到有人违法，但是现在的我们不能够很积极了当的做出我们的抓他们啊，不可以吗？现在，对吗？只能看着他们，只能看着他们，不要啦，我们围到一些他们围到一些地方啦，他们的建筑就马路嘛，这个是违法的很行动嘛。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没有办法，心里很不舒服嘛，对吗？你看到有人回话，但是你又做不得什么工作，做不了什么，那么现在这心情的不好嘛， 是 吗？ 是， 但是我这是我们的工作了，我最后是说， 其实我想知道哈，在这么多天下来，市民对警察也有很多的非议，就包括说你们过度的使用武力，最高潮的时候当然是最开始发放催泪弹的时候，那现在也包括在旺角，就说。其实好像这些示威者他们也并没有一些过激的行动，包括他们所谓的这个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来来回回的过马路，其实也并不是想要去购物，就好像故意在玩警察。有市民就会说，为什么要派这么多的警察，甚至好像超过了这个示威者，这是不是也是过度的这个使用了资源？您会怎么回应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警察我们怎么说呢？因为一个道路是大众的嘛，我们要保护一个其他的市民用这个地方嘛。你们建筑这个主要的交通的地方，因为很多很多塞车，很这个车都倒了。要花很长的时间从这个地方去哪个地方，用很多很多的时间。还有他们你刚才说了，他们就不是出没嘛，但是就是停下来呀、转下来呀，又就不知道什么用很多方法去堵塞这个道路嘛。那么我们派出其实不是很多警察，香港的警察不是很多。就是哈，真的在前线的警察呢几千多吧，不是太多警察，真的我们要尽那个努力，所以每天我们上班的时间要长一点嘛。这是一个经，因为人手我们不够啊，所以工作的时间要长一点嘛，你明白吗？ 我想问现在警队的士气怎么样？ 我觉得有一点点。士气的不好吗？ 为什么呢？按理说现在的民意可能是慢慢的向政府这边偏向，就是占领人士他们越来越没有得到香港人更多的这个民心了。按理说警察方面似乎是应该是开始得分了哈，为什么还是会士气不好呢？ 我觉得香港的传媒呢很偏颇啊，他们报道的消息很偏颇。 怎么说？ 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偏颇。 他们很其实我明白的，这个新闻工作是很自由的嘛，我们也支持这个新闻采访的工作，但是他们从好我们注意的好的地方啊，比如说推一个建筑人士有人受伤了，我看见新闻我给他们的照顾啊，看他这个好的地方呢，他不怕，就算怕下来了也不会播出来啊。但是我们有小这个个别的事情嘛，你知道有个别的事情，可能有的同事个别的情况呢，会做出一些行为比较过火一点了、过火一点，他们就会很大肆的铺张出来。你听得懂吗？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申请也是不好的，这是人之常情嘛，对吧？每天工作长的时间，又他们对我们有很低级的态度，又采取不喜作的态度，所以我有一点点不开心，这是经常的，对吗？ 那就是您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可能很多市民的不理解，是不是？ 对啊，一点呢，工作时间长啦，没有时间。那比如我说我有家庭嘛，我有太太，我有女儿，但是我每天陪她的时间很小嘛。 嗯， 今天就是去工作十多个小时回来，你要睡觉嘛。 嗯， 见面聊聊天，吃饭就没有了。就第一天有就上班，睡觉上班。 嗯， 这个造成这工作比较沉闷了。 嗯， 对吗？这个工作每一天的长时间在这个灾上，但是你看他们违法，你也做不了什么。 嗯， 咱们的心情也不是不好。对， 所以您在两个月下来会不会怀疑自己的工作？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怀疑的话，我相信警队里面肯定有一些警察，甚至在运动初期的时候也看过一些警察，因为其实他们是支持战中的，包括最后决定就脱下警服了。我在想，就是如果大家有军心动摇的时候，你们的上司会给你们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吗？ 哦，这个情况我也没有看到，我真的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我也不要哈，可能我不清楚这个地方啊。我就知道我们是为大家，我们是学文父母嘛，我们为每天我想办为工作嘛，我们就是保护死门，对吗？ 所以您个人是不会有怀疑的，对于这个工作， 我不会， 嗯嗯。 但是正经对我来说就是长时间的工作嘛。就是对这个家人呢，照顾得有小一点嘛，所以就不开心了。这里。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您可以选择不回答，就是您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试过对市民就比较，也不能说粗暴了，可能您当时会有自己的考虑，就是您有没有试过去打过市民？当时您动手的时候是考虑些什么？ 我自己没有啊，我就一定没有，一定没有啊。但是你说心里一定不好受嘛，心里不好受。但是真的没有打过他们，没有。我们只是进行我们的工作。 是 啊，我自己没有。 好，那可能现在我们觉得应该是清场在即了哈。那我不知道，就是在警队内部或者你们的上司会给大家一个信号嘛，说其实我们的行动会在什么时候会结束之类的，类似的这样的话语。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们还是随时待命的这样一个状态，也不知道到底会持续到哪一天。 对， 也没有说具体的清场的计划。 对，真的不知道。 好的，谢谢您，明哥。 好。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访问的一位警察啊，他在前线也是六十几天，听得出来呢非常的这个有点郁闷哈，疲惫又郁闷。他跟咱们同事因为是朋友，所以咱们才能找到他做一个访问。他也跟同事，就是跟咱们同事会诉苦，他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讲得了这些。因为你跟太太跟孩子，你不可能说这个，可能是吧，你一跟他们说你也加剧他们的这个担心，你还不如不说。那跟朋友说吧，你又担心万一对方是个支持战中的人，是不是又会吵起来，甚至会绝交，这也难说。你跟亲戚吧，你也得分辨，是吧，谁可能是能够听我说话能够理解我的人， 所以最后还是不说。但是 最后只能跟我们说。 对，所以我但是我刚才听了一个这个访问，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说作为警察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战中的人是犯法的，但我不能执法。我想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他手中按理说是有权利的， 最大的打击来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每天都不能做。当然其实明哥，我想他，我从他的声音去分辨出来的，就是比较温和的哪一种 警察。 对，他所以他的观察都是我想最这个访问最大的价值就是听到他们内心的声音，因为我之前真的没有访过警察。 哎呦，我其实手机上我收到过一个短片，因为当时不是黄晓明啊他们出了一首歌嘛，是吧，叫雨伞花什么，我忘了那个歌名。就与此同时呢，警察这边他们也出了一个 MV， 就是拍警察就这么些天以来很辛苦的这些画面，也挺煽情的，但是 说句实在话哈，两相比较，你就好比把连胜文和柯文哲的文宣搁一块比较，那个感觉一样。 嗯， 你会发现呢，黄阳明他们那个是比较有感染力的，但是现在我就感觉，已经开始逆转了，是吧？你越来越觉得占领人士是失去民心，反倒警察，你看新闻也多了，就报他们被打呀，被市民的唾骂呀，不理解，你反倒对他们的同情心就上去了。 所以他刚才也提到，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传媒的报道的取向对他们是非常的不利的。 嗯， 但是现在反而这个传媒报道的取向开始逆转了，一开始会把一些小的可能警察和民众之间发生的冲突放大化，都说这是警察的责任，但是现在他也开始报道说警察被打，这个民众其实是发泄自己的愤怒。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整个的社会环境对警察来说也许会越来越好，他们可能心里的这种压力和郁闷也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因为他毕竟他们的工作现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市民的肯定。 嗯，配分校了。 我举个例子，就像前两天我记得在旺角的那个冲突上，其实有一个刚刚其实明哥也提到，就是有些部分的警察有些可能有一些过度的一个我记得那个画面不断看到，就是拿着那个棒子打了那个市民，就是打了那个市民。其实你知道我一样也是跟朋友在聊天，看到电视呢，结果那个电视不断的在重复播，然后这个市民隔天还上了广播。然后我的朋友倒不是觉得啊，警察你怎么可以打人，而是说这个人绝对不是只有这么简单，就是他在后续的这些媒体操作，就是他不断的上面去曝光， 就是被打的这个人不简单， 对，被打这个人，你看我只是说有一些民意，不带觉得说他被打这棒子的，而是说这个后续的这些他不断的接受媒体采访，在扩大这件事情，他们在质疑这个人到底想干嘛。 可能他有可能是被别人利用， 对对对。可是我说，但是在民意上面，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哇，警察你怎么可以这样？可是现在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某些部分代表这个风向。可是我觉得，其实警察真的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当然一开始他们丢这个第一天的处理确实有很多的我们很多的质疑，可是他们其实也挺可怜，是因为他们夹在中间，他们代表的是公权力，是这个法治，可是他们保护的是谁？他们保护的是市民，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谁？也是市民。所以你说在他们捍卫跟保护之 间 他们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很矛盾也很奇怪，有些时候他们自己其实也在挣扎的。所以我觉得这群人其实也挺可怜，我觉得很多的警察可能真的需要一些专业的心理的一些 辅导。 对， 对， 对， 何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谈过，就是现在香港政府也没有表态，那警察除了代表法律， 对啊， 也代表政府， 他都没个终点是吧？那到底这么熬下去哪一天是个头？ 如果他们代表了政府的话，那政治人士他们发泄的对象肯定就是他们。 是，那哪一天是个头呢？很多人都寄望于说能不能政府和双学之间重新进行谈判，还有没有对话的可能。紧接着呢，我们再来听一位前香港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王永平先生，那他现在也在报纸定期会写一些专栏，也算是一位这个评论员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他的意见不见得完全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还是我听上去还是挺中立的哈。我们三立化新闻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来听听他的意见。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哈森， 我是佩芬。 哈森，这个王永平其实香港人还是蛮熟悉的，是吧？ 对，那这个平叔呢，我们香港人叫他就平叔，他以前是 平叔啊， 平叔，对，他以前是政府的高官，但这个平叔啊，其实他在退下来之后，我有观察过他的一些表现，比方说他写文章或者是电台的表现，其实他是蛮有趣的，因为他做那个高官的时候，他当然是代表政府了，但是他一退休下来了，他的立场就是濒为一个很平民的一个角度，所以呢，但是我觉得他的 平民频道经常攻击政府， 对对对，就是他有一个有趣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以前是在政府工作的，他蛮了解政府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市民除了有一些怒气可以透过他反映出来之后，他也可以代表政府某一些层面的一些官员的一些想法，就是提供给大家比较全面的一个看法。 好， 所以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吧。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他的原因哈，真的他不见得完全是挺政府的，来听听他是怎么分析接下来的走向。 我们记得之前呢，就是林郑月娥和几位的高官就跟学联的几位代表是有一个谈判，但是现在呢，看到谈判他是没有再有进一步的动作。比如说林郑月娥当时也是承诺说会给中央再提交一份香港全面的民意报告，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他有下文。所以在您看来，现在港府方面他们有什么工作是迫切需要进行的吗？ 这你刚才说的很对了，我觉得在跟年轻人沟通方面，特别是林郑月娥市长，他最近说我跟德生没有对话空间，我是觉得比较希望的。我很希望占领结束以后，政府也要继续寻找机会跟学生或者年轻人对话。你不一定一定跟别人对话，但是你一定要跟年轻一代的人有一个沟通办法。而且呢，他在第一次对话承诺的，比如说我要提交一个民情报告啊，我要建立一个大方平台去研究2017年民主的或者是政改情况怎么样，这两方面的承诺不可能因为是德联第十的占领行动而政府的不做，因为不要忘记德联其实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反映不少年轻人，很多也是不是直接参与这个行动的，他只是同情这个行动的年轻人的看法。 嗯， 所以我很希望特区政府把这个占领行动结束以后，要继续落实他以前的第一次对话做出的承诺，就是就民情报告也好，建立多方平台也好，也是进一步搭档，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但是技术上怎么去执行呢？因为确实这方面的声音也很多，但是现在看上去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可行的方法，比如说去寻找中间人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做到这点呢？ 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寻找的中间人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方法了因为在香港即使有很多民间的人士也好，民间组织也好， 嗯， 我最近也跟一批朋友就成立了一个公民社会联合行动，有很多中间人士其实很希望政府的跟年轻人就是对话， 嗯， 所以如果政府真的打定决心真的放下我们这放下的身段啊，愿意这个跟这个年轻人对话，空间渠道是很多的啊。我相信社会上也还有很多中间人士是愿意促成这个对话，最重要的是政府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诚意去做这件事情。 嗯，您觉得政府不是那么积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不敢说不一定是不是积极，可能他以他这个把这件事情这个放下来的其中的原因，就是希望解决这个占领问题。可能他们的考虑就是，我首先要解决占领，透过执行或者借助执行军制令，然后把学生赶离的占领区，令到社会的恢复秩序。可能这是他们的考虑。所以他们这个现在可能就不考虑这个对话了，我要先解决这个问题，恢复社会这个情况啊。但是我说的就是，好了，你这个占领行动结束了啊，社会这个交通啊，其他方面恢复正常了，你还要处理年轻人这个问题。 嗯，就是您刚才讲到是有很多的人选的哈，能不能具体您觉得您心目中最适合的人选会是哪一位或者哪几位吗？ 我认为不需要这个驻扎的哪一位人的身上，但是我相信如果政府有决心一定有很多人不愿意帮助他，而且政府他有很庞大的网络，有很多这个咨询委员会，也有1000几百人在不同的这咨询委员会的工作，而且比如说行政会议有很多人，我认为各位中间人其实是很多的，因为不是一位两位，也不一定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些这个社会上这个不同的组织。最重要的就是是不是真的有决心有诚意 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您觉得在战中慢慢的清场之后，它将来会怎么样影响到香港跟中央之间的关系吗？ 这影响很深远的，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战中令运动的确影响了不少年轻人，对这个民主这个理想的追求，影响了这个他们对这个中央政府以及对这个特区政府无可避免的，就目前为止一些负面的印象啊。 嗯， 所以我为什么我这么强调政府要跟他们沟通呢？就是我希望这个这个对立这个情况都会慢慢的这个消除。但这方面呢，政府也做多一点这个工作，而且呢，我也希望这个把这个年轻人呢引导到比较正面的态度，否则这个你这次你清流长了，不等于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在这里的。 嗯嗯，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王先生。 谢谢。 好，也听得非常的清楚哈，就是王友平先生也是给港府提了一个醒，不要以为最后的结果如你们所愿是可以清场，但是实际上年轻人的诉求你们必须得正视，是吧？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跟台湾的问题有点相像，是吧？都是年轻的世代，你必须要考虑以后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刚刚拥有投票权的人，在台湾是这样，那以后他们会慢慢的成长为这个社会最中间的人群，你如果现在伤了他们的心，以后可能隔阂会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你在这个地方执政的困难越来越大，是吧？他谁都不听的，那怎么办呢？将来 还有他说了一个很对的一个 point， 就是说尽管现在那个退场都将会发生了，但是政府早前跟学人他们答应过的两个条件，比方说是民情报告，还有那个第二期的基金，就是多反映香港民意的那个要求，还是要做，不是他们退下来就没有这个事情，因为是答应过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是，我有些时候觉得，就像你回顾台湾一路的民主历程，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在动荡的年代，你留下的那个印记其实是很容易的，就也许因为它太过敏感。可是在香港比较难，是因为它大部分或许它有很多买不了房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可是大致上算是一个陈平时代，好，我这么姑且弄。所以它如果要在这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它必须要更加的用力。可这个用力的话呢，它可能社会承受不了，所以我说换个方式讲，他可能必须要有持久力跟渗透力。 没错， 其实这也是现在民进党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民进党这一次在选举里面，我们没有讲到一个，他在选里长其实他也有很大的一个布局。他在栽培所谓的民主小草。 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里长。 里长就其实就我们认识像小区，可能比小区但那些小区更大一点，就可能几个居 委 再 大 一点，对对对，就服务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 但 他 也是公职， 但是公职，他们这一次呢，在里长他们就提了一堆年轻人，四十多个年轻人，最后只有17个上，但是呢，他们用这种方式就是。我没有一些地方这些跟地方扎根的，可是全部都是年轻人，它叫做民主小草，从这种基层去耕耘，慢慢的去从下而上慢慢的扎根，这是民党现在在做的事。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升级，就包括这两天包围郑总这个叫做升级，我觉得与其行动升级不如智慧升级。我现在不是说只是说这一群在街头上的人，包括政府也是，这个升级智慧升级版是，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比持久跟比渗透。包括你说太阳花学运，它之所以成功，不是说只是它霸在那个位置跟媒体的这个主流，而是在任何的网络，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其实很大的这些渗透力是很强大的。我觉得这次其实我觉得战中的这群学生，他可以学到一个很好的课程是，你在这时候你把这些所谓的行动消耗在街头，消耗在这些可能听不进去太过主观的这些明星上面，你可能对未必后面的持久力它不是一个好处。那对于政府其实也是，我对政府在这次他其实有一点聪明，是他在至少在持久他就稍微 对， 更稳， 因为他不用付出什么， 对，他就反正我就 除了让警察去前面冲之外， 站在那里我就等着、等着你们自己去消散。可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因为他这可能会造成这个社会的更加的裂痕嘛。 对， 可是我还是回归到我们上一次谈战中，我们一直在呼吁，我觉得政府还是应该要更有度量。对，因为刚刚叫那个王先生也提到，就是政府应该有决心诚意，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度量。现在整个风向其实民意上面你确实好你占了上头，可是你这群人其实也是你的人民嘛，那其实你是不是可以搭建一个更好的一个台阶，让这些人可以下来，不要这么狼狈的在街头上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智慧了。 哎，最后哈，春雨有什么要总结的吗？ 哎，其实我觉得刚才哈森说王永平先生原来是政府高官，后来下来之后开始站在政府的一个反面来代表， 他也不见得全部 是反面，对，完全 是 反面， 不是全反， 他至少不是全部为政府说话。 对对，就是比较中立，就是起码你能看到他的立场的一个转变。那现在呢，你看到很多学生，他今天可能要求是我们要战中，我们要政改，但说不定某一天，他们当他们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或者当到了人生的经历，比如说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源或者财富之后，再回来看今天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觉得今天做的可能是错的。包括你会觉得很多现在已经在参与战争的人都已经觉得最开始的那种支持也许是支持了一种暴力，或者说其他的一种形式，也许跟初衷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还是坚持可能要政改的这种诉求，但是可能真的会采取一种更理智更和平的方式。包括学联，我觉得学联现在跟学民思潮做一个切割，那他起码是走上了一条没有那么暴力和激进的道路， 他们只是不去绝食而已，可能也没到切割的地步。但是反倒是接下来我觉得有两个点我们得关注，一个就是礼拜五现在战中三子也可以说跟双学士切割了，是吧？你们去包围的时候我不参加，他们打算呢在这个礼拜五去自首。所以呢有人就说，因为他们要赶在战中三子自首之前去做个升级活动，所以他才会这么急急忙忙的这个双学就号召大家去这个包围政府总部。这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礼拜五，还要留意一个绝食开始了吧。那你们看，我们要看接下来港府会有什么样的表示。如果真的是已经他绝食绝到扛不住了，是吧？这个时候如果林郑或者梁振英出去给他送碗饭， 对， 送杯水， 加分也加得多了， 这个是个好机会，是吧？好，我们看看下一个礼拜哈，事态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三 D 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森森， 我是佩芬， 再见。